还要唱那句我和我那么积极。 间，那听歌的人却陶醉。这伤心的歌谁了解？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。

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往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，我留下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，长长自由的飞翔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。